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鸡汤面、豆浆、煎包，林叔来者不拒，照单全收。吃到后来，老管家都有点担心了。 哎呀，别吃太多了，不消化。哪有你这个吃法的？ 我昨晚做噩梦了。 啊？做了什么噩梦啊？ 梦见自己被只癞蛤蟆狂追不舍，还被狠狠咬了口，醒来就饿了。 啊？那多吃点，一般梦见不好的都是现实会有好事，你别放心上。 那只癞蛤蟆可丑了。 要不明天我让人煮一锅青蛙粥给你去去邪气。 好，谢谢周叔。 那你慢慢吃吧，我先出门了。 岳长官，我身体不适，今日请假。 嗯，那你在家好好休息。 我想回家。 我送你回去。 我又不想回家了，想去看电影。 我载你去电影院门口。今天我有个会要开，没法陪你去看了。 自己怎么像个小姑娘似的闹脾气呢？林叔意识到这一点，忽然就蔫了，趴在桌上一蹶不振，挥挥手跟打发苍蝇似的。 嗯，你去吧，不必管我了。 我还是留下来吧。 别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光荣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学老师上班可不能迟到。 你确定不用我陪啊？ 不用，快去上班吧。再见。 林叔把岳定堂赶出门，没精打采三分钟以后，就有新的事情找上门来了。沈仁杰过来拜访，说江河那边想跟他见一面，问他有没有兴趣参与审问陆祖德。陆祖德跟随陆同仓也很久了，时间虽然比不上江河，但足够长。他帮陆同仓操持贩卖人口这门买卖，独门独户的生意，自然在这一块比江河要知道更多隐秘。后期陆同仓跟江河实际上已经闹翻了，很多事情陆同仓不可能经江河之手，江河不清楚，陆祖德却知道。可以说陆同仓一死，他就成了许多秘密的唯一知情人。这样一个人，林叔自然是感兴趣的。然而他也明白，秘密知道太多了反倒死得更快，有时候装傻才能活得更长久，所以他拒绝了沈仁杰。 算了，审问陆祖德的事情就交由江先生全权掌管吧，我不会干涉，你也最好别多干涉。不过那些女子的安置工作我可以帮忙。 沈仁杰想往上爬，跟江河交好不失为一条途径，不过他这样没有背景没有势力的人也很容易被当成枪子儿。林叔这句提醒是纯粹出于好意，老沈喜欢贪图小便宜，却也不是个坏人。 你放心，我胆子小得很，让我参与太深我也不敢。他让我过来传话，是跟一件新案子有关，想让你帮忙。 跟这件事没关系的？ 没关系，但也有点关系。你听过冯珍珠吗？ 冯家三小姐。前不久刚刚登报订婚，花费超过蒋宋联姻的冯珍珠。 哎，对，就是她，她失踪了，家里人还在找，没张扬。冯小姐失踪前被人看见进过德成菜馆，所以现在怀疑事情跟陆祖德也有关系。 德成菜馆就是春山会的地点，昨晚林叔刚刚去大闹过一回，里头被他砸坏多少锅碗瓢盆椅子凳子已经数不清了。陆祖德就是做这门买卖的，而且专门针对家世清白的女孩子下手。冯小姐不明就里误入魔窟被抓去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林叔正需要事情转移注意力，以免身体不适影响一天心情，闻言就答应下来。 那我跟你过去看看。 陆祖德还被拘在巡捕房，跟他一起的还有宋姐和荣姐，这俩哼哈二将。不过三个人都是分开审讯的，以防串供。林叔过来的时候，江河正好也在巡捕房跟洋人闲聊，他看见林叔进来当先打招呼。 这次多谢你了，我欠你一次。 有什么事可以喊我。 别，您折煞我了。我这也是多管闲事儿，恰逢其会，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，可不敢鞠躬。不过你要是肯请我吃顿饭作为谢礼，那我也就生手了。 江河挑眉，他知道灵叔很聪明，这种聪明不是张扬在外面的锋芒毕露，而是披着吊儿郎当的皮，却比谁都洞明世事人情练大。陆同仓一死，江河就要跟洋人分薄利益，实力也会进一步增强，隐隐已经有了取代陆同仓之势。这时候如果有人得他这么一个人情，就算不是飘飘然，也绝不会像灵叔这样立马拒绝，清醒的可怕。要不是月定堂捷足先登了， 请饭是应该的，一顿不够起码三顿。 那感情好，只要不是在德胜菜馆，上哪儿都成。 那怎么着，你是想先去吃饭，还是先去看看陆祖德？ 不巧来之前刚吃饱，还是先去看看陆祖德吧。 那你要有心理准备。 半小时后，林叔才知道他说的心理准备是什么意思。陆祖德疯了。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明明昨天晚上他还跟林叔斗智斗勇，被林叔拎着跑了一路，还被林叔打了一枪。那枪是打在腿上，没打在脑袋上。可现在，这个不分场合一脸傻笑，在那流着口水也不擦的傻子，是昨晚那个老奸巨猾、人小心大的陆祖德。 陆祖德，别装了，大家都知根知底的，早点交代不好吗？你自己也能保住一条小命。江河兄，你准备杀人灭口不？ 本来是准备把他移交公开审判的，但如果他肯延误不尽，我们自然也会从宽处理，起码保住他一条小命。 这件事情的社会影响过于恶劣，失踪者多为良家妇女，不少家庭都是报了案的。现在陆同仓已死，江河也没必要帮他藏着掖着，这些案子已经陆陆续续曝光出来，如无意外，陆祖德作为头号帮凶打手，肯定会落得个枪毙或绞刑的下场。但江河的话并没有能令陆祖德动容，在他说话时，林叔也以眼角余光仔细观察陆祖德的神情变化。所谓神情变化，就是一点变化也没有，依旧傻笑不已，喉咙发出呵呵声，就像真傻了一样。他腿上还有血迹，是昨晚枪伤留下的，但巡捕房已经给他包扎过了，不可能任由他失血过多而死。其他大大小小的伤口也大多是外伤。林叔看着他脑门上的纱布， 他撞到脑袋了？ 他自己撞的。 其实昨天刚被抓回来的时候，陆祖德慌忙之下急于保命，还真交代了不少东西。比如陆同仓表面上道貌岸然，斯文儒雅，背地里则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贩卖人口是其一，据说他还男女通吃，不光豢养良家女子，连男人都不放过，尤其喜欢十几岁未长成的幼童。陆祖德说，陆同仓手下的兄长早死，陆同仓听闻他嫂嫂颇有美色，连侄儿也男生女相，很是漂亮，就要求手下把嫂侄献上来。那手下为了荣华富贵，还真就屈服了，嫂侄就此成了陆同仓的玩物。这不啻一桩天大的丑闻，足以让陆同仓被钉死在耻辱柱上，身后再也不可能翻案。 他说的那个手下我认识，姓楼名峰，此人的确是对陆同仓忠心耿耿，多年来一直待在他左右，不曾离开。昨天晚上一直跟到小船上被乱枪打死的人之一就有楼峰，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个美貌的嫂子和侄儿。 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两人是在审讯室隔壁，江河自然不会当着陆祖德的面说，陆祖德到底是真傻还是装疯卖傻还有待商榷。 那楼峰有兄长吗？ 有，这个我可以肯定，他兄长的确是前两年死了，但妻儿家眷我并未过问。昨晚让人查了一下，并无结果。陆同仓老巢太多， 一时之间也没那么快全部清剿，说不定还有没发现的漏网之鱼。 是谁发现冯小姐失踪前去过德成菜馆了？ 没有人发现，是荣姐自己交代的。她说前两日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进了德成菜馆，说是要等朋友过来，正好被陆祖德瞧见了，那家伙动了色心，后来荣姐有事离开，回来之后也忘了问。我将冯小姐与她形容的模样对比了一下，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。 那陆祖德怎么说？ 一开始审的是他，他除了交代那对嫂子的事情之外，还说了陆同仓跟南京一名高官勾结，对方为他充当保护伞的事情。那人名字叫…… 打住，我说了我不想听秘密啊。 哼，你听了才能完整了解陆祖德这个人，此事也不算什么秘密了，大家心照不宣，连洋人都知道，我不会杀你灭口的，放心。 那你说吧。 江河说了一个名字，凌叔沉默了。此人可是鼎鼎有名的政府红人，能量巨大，经常能在报纸上看见他就站在委员长旁边。陆同仓能在上海滩立足这么久，若是没有背景谁都不信，可他的后台竟是如此强硬，这番要不是凌叔他们出其不意，根本不可能搬倒这棵大树。也因此江河事前才会迟迟不敢答应约定堂。 这与陆祖德有什么关系？ 陆祖德连这个人民都肯供出来，可问起冯小姐时，他却开始装疯卖傻，一会儿说自己不认识什么冯小姐，一会儿说冯小姐死了，还是被陆同仓下令活埋的，一会儿又说自己看见冯小姐的鬼魂，吓得四处跑，还拿脑袋去撞墙，然后就疯得更厉害了。 难道这冯小姐有什么说不得的故事，比陆同仓那个后台还要惊人？不太可能吧，陆同仓都死了，陆祖德还有什么义务要帮他保密？真是想不通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